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相声界有句俗话叫做三分逗，七分捧。从这句话咱们不难看出啊，捧哏演员在相声表演当中的作用究竟多大。人们也常常说，好花总得绿叶扶，相声当中的捧哏演员就是一片片默默无闻的绿叶。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乘坐娱乐大篷车。今天的欢声笑语金门游，我们就来跟你一块聊一聊相声界一片著名的绿叶，他就是相声名家高英培的老搭档范振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相声艺术的地位一直很低，曾一度被视作下九流的东西。很多演员都是因为家境贫苦，为了混口饭糊口啊，才走上了说相声这条道。而1941年开始说相声的范振钰却跟很多相声艺人不同，他可不是因为穷才选择说相声的。范振钰说相声完全凭的是对相声这门艺术的一腔热情与痴迷。范振钰打小生长在一个富裕人家，可以称得起是站着有房躺着有地，这样一个家庭能允许范振钰学相声吗？咱们先来听一段佟守本和范振钰合说的传统相声《地理图》的片段，稍后咱们再来继续聊。 这回我给您表演， 先生 啊， 我找我哥哥上哪儿找去？ 我是你哪儿找去？你找你哥哥，他这一个地点在哪儿住啊？ 知道， 什么地方？ 天津大院。 这院是不小，什么街道？ 走车街道。 对。哪个街道都有车，什么胡同？ 有人胡同。 哎，三句废话。哪个胡同没人呢？ 这着急的，这话不知怎么说，反正那是。 我这样问你吧。 啊， 那个，他在哪儿工作？ 好像在一个地方给人家看大门。哎，对，找有门的地方。 还是废话，没门那是烟囱。 啊，不是，他就是说不上来，反正 不是，他什么单位？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字号？ 不知道， 干什么活？ 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啊？ 不知道那怎么找啊？那个 他那个那个就那个地方， 就你说说他那有什么 不干活？有好些人，那个整天嘴里叨咕点什么？ 整天 好像 好多人在那叨咕什么？ 哎，有个。 刀过人多刀，哎，是不是笑？ 不笑， 不笑，什么叫不笑？ 不是学校，学校的才多点，他们那大了，老大了， 还老大 啊！里边有几个人，反正成天的刀过什么的， 成天刀，比如，一是念经是， 是不是庙啊？ 哎，是庙， 是庙。 您告诉我吧，我找庙， 找庙 啊， 真找庙啊？ 真找庙？ 打听我呀、啊？ 跟您问问道， 不能白打听。 您是 跟我打听道，我得有代价的，我要点钱儿。 啊、行，您告诉我，我给您两毛钱。 哎，这你拿我这当厕所了？厕所还有三毛钱的地方呢。 那多少钱？ 这个得看你问这个道近呢是远呢，要近呢就便宜点，要远呢价就大点。 这还是活的，我记得跟别人打听道人家不要钱。 他们跟我不一样。 嗯， 我告诉你个道啊，这近找人快，所以要两钱 省功夫。 哎，对对对对， 这值了。您告诉我吧，那个庙都有什么庙？ 我告诉你不行，你得给我说说那个庙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记号没有？ 有啊， 有。 他的庙外头景致挺好的， 景致挺好， 庙挺大的，年头挺多的，好几百年了，说是个很古老老古。 年头挺多的，老大的，景致还挺好。 对对对， 年头多，你说的是不是都乐寺啊？你怎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我到独乐寺。 你到独乐寺 啊？ 我心脏病犯了。 您说来告诉我吧。 一定上独乐寺啊！ 啊，独乐寺， 给10块钱。十块。 独乐寺打听道要10块钱。 要十块。 行，10块钱给您告诉我吧。 给我10块钱不行 啊！ 你还得坐火车。 哦。 坐火车到蓟县，下了火车、 哦、 坐汽车不太远就到都乐寺。 那庙特别大 啊，特别大，特别大， 年头特别多， 多。 后边有楼， 有楼， 挺高的楼，那楼还带个尖儿，对不对？ 带个尖儿， 三个尖儿嘛，都知道三个大尖儿，在那边 儿，那大街 啊，对过还有楼， 有楼， 这 边有山没有？ 没有山，大马路平地，走自行车、汽车、三轮，热闹着呢。 那庙上边有仨尖儿， 对对对，三个大尖儿， 对吧？ 对对对。 您错了 啊！ 您错了，您说这不是独乐寺了？ 那是。 您说的那是教堂 啊！ 就说又来了又。 我要到教堂。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您告诉我，给您10块钱。 10块钱不行。15。 这怎么涨了？ 这个道远点儿。 15行， 是吧？行啊，接这儿 啊， 坐汽车就到滨江道， 是， 一直往南走，走到南头就到了， 到了， 去吧， 那是挺热闹的吧？ 热闹，有一趟街 啊， 就净卖百货的， 好些门脸， 好些门脸， 还有卖百货的 啊， 还有卖古玩的， 外边有个大楼，大楼 卖书画的， 卖 外头那趟街，反正到年节那儿最热闹，过年那儿最热闹，我知道。 有卖古玩的 啊， 卖字画的， 那趟街都全是。 街的时候，这有时候那里边挤不进去。 对， 卖吊钱，卖对子。 哎， 您说的那不是教堂了， 那个是。 您说的那是娘娘宫。 哎， 我上娘娘宫。我就是娘娘宫。 您告诉我，给您15块钱。 15不行， 这是 20。 我。老涨啊！ 老涨，这道更近了的。 哦，那您告诉我吧，给您20。 这个 啊， 娘娘宫啊， 是 近 啊， 坐汽车 哦， 到观音号 是 拐角就是， 里边挺热闹， 热闹， 有一趟街 啊， 有卖佛像的， 对，卖吊钱的，卖对子的， 对， 都有， 里边还有老道 啊， 老道都剃着头 啊，老道剃头啊。老道带剃头的， 全剃头啊。 什么意思？ 剃光了， 剃光了 啊！ 剃光了，那不是老道，那是和尚。 到时候还念点什么？那旁边有一个素菜馆，最有名，天津市有名。对，就是、 香火最盛。 哎， 外边有个什么素菜馆， 里边有烧香的。 不对了 啊， 那不是娘娘宫， 那个是 有素菜馆的门口。您说的这是大悲院的。 哎， 我上大悲院，你去吃蛋炒饭。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话说范振钰身为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不经意间接触到了相声艺术，并为他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年轻的范振钰知道自己的家庭是不会允许他说相声的，但自己就是偏偏喜欢。于是范振钰开始逃学去听相声，不过他也怕家里大人知道之后挨打挨骂，他就每天背着书包假装去上学，趁人不注意把书包一藏就去偷听相声。那个时候天津的鸟市有个声远茶社，南市还有个莲兴茶社，都是当时相声艺人们汇聚献艺的场所。那范振钰呢，就每天穿梭在这些相声场子里头，慢慢的段子听熟了，人缘也混出来了。15岁的时候，范振钰终于开始登台说起了相声，不过这种演出纯属是地下活动，并不敢让家里头人知道。但是常言说得好，纸里终究包不住火，范振钰的秘密活动还是暴露了。面对家人的质问和阻挠，范振钰应该怎么办呢？继续听完童守本和范振钰合说的地理图，咱们再接着聊。 看这意思，他是拿我这开心搅和，他不让我演出，我呀，我把他发出去，叫他远远走，我回来好跟您说相声。去哪儿？ 大悲院。 大悲院 啊， 不要钱了。 谢谢。 哎，免费，免费，我告诉你。 感谢感谢 啊。 哎哎， 去啊。 是 大悲院了啊。 对对对。 要有钱吗？ 带着呢。 带钱呢 啊。 到车站买张火车票。 哦，买火车票 奔北京。 到北京。 嗯， 到北。哎哎， 到北京 乡。您等会儿。我去的是天津大悲院。 嗯， 我买火车票上北京，我干什么去？ 认识吗？ 不认识。 不认识。我告诉你，既然不认识，听我的。 嗯，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那么走，他超劲儿。 哦，上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这么走，他超劲 儿。嗯， 我听听您这劲道， 信服我呀？ 信服您。 告诉你啊， 就信您。 到北京 啊。 出北京的张义门， 哦， 过吊桥， 嗯， 走养鸡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分成卢沟桥，再走长显良胜大石山下小石山， 嗯， 哎，洪恩寺、窦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你到涿州， 到了， 差远着了，着急呀、啊？ 不急 啊？认识？ 不认识 啊？要着急是找别人去， 不急 啊， 不急 啊！ 您让各位听听，我上天津大悲院，这阵儿我都到了涿州了，我还急个什么劲儿啊？不急不急， 看这意思还是认识。 您慢慢说吧，不认识就听您的。 不认识啊？ 啊， 到那出南关，南关外边有个戏楼， 嗯， 要走戏楼前边儿近8万多里地， 嗯， 要走戏楼后边远8万多里地，走前边儿走后边儿， 走近不走远，走戏楼前边 儿，走前边 儿，嗯， 一直往前走， 哦， 再往前走有点困难了。 有什么困难？ 有800里的沙漠瀚海。 哦， 可记住了， 是 自带干粮自带水。 但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嗯， 带着点啊， 是， 哎，再往前走， 嗯， 还困难。 我听听， 火焰山， 火焰山， 到火焰山那儿必须找牛魔王把八角扇进来，把火扇灭了，不然烧你个少屁股没毛。 您这里还有《西游记》呀？ 啊，我就这，怎么意思啊？听我的不听？ 不认识就听您的， 听我的。 您接着说。 过去火焰山， 嗯， 就是女儿国了。 哦。 女儿阁边上有一道子母河， 是， 听我的话 啊， 那的水千万别喝， 万一要是喝了， 喝了坐胎怀孩子，生不下来把你小子憋死。过去女儿国再走9981天，抬头看有一座山， 是 山上有3座小庙， 三 左边是武大郎的祠堂，右边是潘金莲的家庙，当中有一个庙，庙上面有一块匾，上面写着大悲院，走吧。 哎呀，可算到了！ 哎，到了，到了，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 走， 我就照着您说这道。 哎，没错， 去大悲院。 是。 徐大兵。 那咱们二位，咱就是 咱们 下辈子再见 啊，下辈子见不见都扯淡。 那我可就走了。 走走吧，我告诉你，我祝你，我嘱咐两句话。 哎，您嘱咐。 走啊！ 哎， 我祝你一路强风， 可不， 车帆穿尘。 哦， 去吧，走吧，走吧。 借您丧言。 哎， 到那我给您来信。 哎，就那个信，我看就甭来了。 哦， 你要有时间，你给我托个梦倒行。走吧，这回走了，这回我踏踏实实，我跟您说相声。您放心，他回不来了，他回来我是笨蛋。 先生， 哎，我回来了， 我还没走， 还没走呢， 有几句话没说完。 那有什么遗言，赶紧的留下。 我这就要死是怎么？ 也差不多了。 但是我跟您呢，想说不说吧？ 啊，您说。 我找您大本院不是一天两天了。 哦。 他没人告诉我， 他们不认识。 昨儿我也上这儿来了， 来了， 跟一个人打听道来着。 跟什么人打听的？ 这个人呢， 嗯， 模样长得倒是有点像您 啊， 可不是您的 啊，不是我 啊，比您长得难看十多了。 是啊， 哎，对， 他们都没我俊。 他告诉我一个道，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他告诉你怎么把你发出去？ 哎， 他叫你怎么走 的？您一开始叫我怎么走的？ 我叫你到北京出张义门。 您多大德行啊！ 啊， 您叫我坐火车上北京。 对， 他让我起汉走着走去北京。 他叫你起汉走 啊？ 是啊， 由 这 叫我去北大关。 北大关， 走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南仓、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后门，出北京德胜门。 哦，这喂，先等会儿。他叫你出哪个门？ 德胜门。 错了，这小子太损了。 哦， 不像话！我叫你出张义门。 是 啊，叫你出德胜门，远八万多里地。 哦，远， 嗯， 远八万多里地。 对， 他那蹦子是远了，你这蹦子也近 了。哎，这可能是说我吧？这 出德胜门没完， 还没完， 接着走， 还走，还上哪儿？ 他叫我走到青浦县。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保安夏后园，新庄的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铺庄，大同孤山，铺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喜营，桃旗，呼和浩特，西包头， 是啊，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西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苏，进西藏， 嘿， 内拉木，扎萨伦布。拉萨姆的工卡拉里查东姆巴塘里腾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锦 江叙州重庆夔州宜城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新阳洛阳绵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邵阳平定景兴石家庄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沈阳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的庄张夏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乌村徐府兖州临城韩庄沙沟李桂义柳泉毛村徐州市顾镇新桥曹老集 是 蚌埠门台子林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走龙潭下蜀高子镇江市外药堂正义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吕靖石塘关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上海是好地方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长沙贵州贵州安顺福建到香港 到香港了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出国了 喀布尔巴基斯坦布丹王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克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土耳其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皮兰纳瓦出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桑比开文兰塞纳冈比亚普里斯莫勒哥文大西洋到美洲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芬兰洛杉矶利比什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芝加哥加拿大斯里兰卡蒙哥维利亚 拉不拉他河。 哦， 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从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城、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 太远了。 利马、横滨、大阪、名古屋、连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啊，这才回国。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库、采集沟、油门、渤海、长治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流芳子、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途、马志河、金沟子、开远、铁岭、洛阳、石山。文官屯、沈阳、黄姑屯、玉火站、马三家的兴隆苑、济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堡、大虎山、高山的清坠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镇、西沙河、新疆白河、沙河走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峰口、奔赤峰州、走日和八国老门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北冰洋，坐飞机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先生， 哎， 您听这趟远不远？ 够远的。 这小子损不损？ 损。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 嗯， 他把我发出去了，这辈子我都甭想回来了。您告诉我，那道有个30年、20年，我能回来？ 用不了，是 告诉我这道，我活到77、88，白个头发，老掉牙，我甭打算回来了。 是啊， 这个茬不怨他，怨我。 什么怨你呢？ 打听道，感情这里边有规矩。 什么规矩？ 应该先看人，后打听道。 嗯嗯， 你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说实话呀， 就是 你看这位， 嗯， 长得黑不溜秋， 嗯， 俩死羊眼，那，嗯，脑袋长得跟那暖瓶塞似的。你跟他打听道，他也告诉你不领实话呀，背不住为你发出去，我就错了。 嗯， 我说先打听道，后看的人， 嗯， 都打听完道，我仔细一看这小子，呀，我可就寒了心了 啊！ 这小子长得是太难看了，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呀，啊！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出来，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驼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你要是没嘴，说你嘴那是皮球。 别人怀胎都10个月， 嗯， 他妈妈怀胎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驴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 哎，先生，这 小子胡拉稀坏了肠子，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蒸不熟煮不烂，雷不及闪不电，这么一块滚刀肉， 哎， 少能不亮，高车不转，他算哪一道的油炸兰花豆？ 哎呀， 不是好孩子吗？ 行了行了， 小子是一功不够，二嘴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雷不和，七龙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哎，我说， 他不是东西，先生，您是东西， 哎， 他不是玩意儿，先生，您是玩意儿， 我更不是玩意儿。 您说这道 啊， 我去哪边？ 哎，小伙子 啊， 你去哪儿？ 大悲院， 大悲院 啊， 没这么远。 他是 你坐汽车过金刚桥一拐角就到大悲院， 就这么近呢？ 哎，对， 我给您鞠躬 了。哎呀，这不到劳驾了， 我可把这实话骂出来。 哎，我呀。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童守本和范振钰合说的传统相声地理图。范振钰偷说相声被发现以后，惹得家人勃然大怒，因为在当时人看来，说相声是下九流的行当，抛头露面的去说相声那是奇耻大辱、败坏家门的事儿。家里为了阻止范振钰学说相声，可是没少下功夫，让他弃学，在家里头学买卖。范振钰不学，让他学中医，范振钰不感兴趣。哎，总而言之吧，无论家人怎么劝阻，范振钰是横下一条心，铁了心了就得说相声。直到1949年的年底，范振钰才开始正式说起了相声，并在1951年的时候拜在了相声泰斗马三立的高足班的贵门下，成为了一位马氏相声的再传弟子。那么范振钰又是什么时候和高英培走到一块的呢？范振钰在和高英培合作的几十年中又有着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咱们一切一切尽在下半段的娱乐大篷车当中继续跟您聊一聊。现在咱们来欣赏一首张信哲演唱的歌曲《下一个永远》，稍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那天是一条界限，你忘了好好说再见，只留下背影是我脑海经典的画面，我独自站在曾经爱与心痛的边缘，在城市里留恋却看不见下个

在相声界，提起高英培和范振钰这对黄金搭档，没有人不挑大拇哥的，真称得上是高不离范，范不离高。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今天的快乐之旅，我们依旧是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进行，一块来跟您聊一聊相声名家范振钰的故事。之前咱们说到了范振钰背着家里偷学相声，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他和高英培搭档几十年中发生的有趣的故事。高英培和范振钰是1954年一起到天津和平区曲艺杂技团时结成的搭档。高英培的火爆热烈与范振钰的沉着稳重配合在一块儿，称得起是相得益彰。他们的作品既有针砭时弊的讽刺力作，又有宣扬风尚的歌颂佳篇，每一个作品可谓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喜爱。文化大革命时期，范振钰去烧了锅炉了，虽说是离开了相声艺术和广大的观众，但是他却和高英培一起继续执着地追求着相声艺术。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范振钰先生生前的采访录音，听听当年在锅炉房的时候，他和高英培是如何坚持不懈搞相声创作的。 他蹬这一趟车回来之后，锅炉房暖和暖和，在锅炉眼儿上面把这饽饽烤完了，也许在家带点咸菜来了，也许买两包花生仁儿，我们俩就那样，一毛钱一两个酒，我们俩还想办法对付，一人对付一两了。吃完了喝完了暖和足了之后，弄段子。你像这个在锅炉房的产物，这个不正之风，教训，皆大欢喜，这都是锅炉房里边出来的段子。 上世纪70年代末，范振钰和高英培这对搭档再度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1979年，二人被调到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在随团到各处慰问的过程中，范振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相声艺术的热爱程度竟是如此的强烈。有一回，他和高英培去聂都金昌演出，在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范振钰得知由于场地原因加上工作的特殊性，很多矿工同志都没有能够看上演出，但是文工团明天就要前往下一站了。为了让矿工同志们全都能看上自己的演出，范振钰和高英培一块儿请示了领导，要求把他俩留下来几个小时给矿工们加演一场相声。就这样，文工团的大队人马先行前往了下一个演出点，范振钰和高英培连夜又为没能看上他们节目的矿工朋友们表演了近2个小时的相声。虽说很辛苦，但能让矿工们痛痛快快的开怀大笑一场，缓解他们的疲惫，范振钰的心中非常的高兴。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歌颂普通劳动者的相声作品《好阿姨》。 这回我给您表演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什么意思？ 祖国处处气象新， 嗯， 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啊，一个人。 没人送你啊？ 没有啊。 你喜欢这儿吗？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托儿所。 不来。 啊， 托儿所呀。 啊 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老头班干嘛？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不来啊？不来吧，觉得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这怎么？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至于吗？ 你让大家瞧点什么模样？这个 不来吧。 这个色儿，你瞧这色儿，这皮肤颜色没法给它比喻，跟哈密瓜的皮儿一样。这玩意儿那天打我们托儿所门口路过，正赶上我们这大班小孩都在外边晒太阳，阿姨领着他在那路过，一群小孩给吓住了。阿姨全指着他，阿姨说：哎呦，蓉蓉，你认得叔叔吗？认得，在哪儿见过？电戏里的。 我经常上电视啊。 叔叔是什么呀？他是野狐狸。 我去你的吧，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谁拿你开心呢？ 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这个好阿姨也拿我当野狐狸啊？ 不是那意思，我是学习。 不，你先等会儿啊。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 啊， 大家都管他叫好阿姨，确实是好。 他可以说是孩儿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 人人说得好， 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谁说他不好啊？ 我。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因为他不爱我。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会儿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哦，是二班的关系。哦，对对的，二班的。这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那 大班的关系？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小班。 呵， 不，您是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哦，不是外国人。 外 是中国人啊？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哼，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哦，大衣柜 的。 那个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什么呀？我屋里的 高低柜， 还床头柜呢。 哦，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什么呀？他是你那口子 水缸。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底的。 哦，煤气罐。 好好好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你过日子干嘛？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谁不懂啊？ 啊， 我这就气你。 气什么呀？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那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爱人啊。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怎么变仇人了？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热爱本职工作 啊，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我们的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你这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他体谅人的心理 啊， 尤其是现在 啊，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啊？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我有生48摊的吗？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那怎么不一样？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什么叫接辈人呢？ 我儿子的儿子。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对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了这个？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 哪点不平等了？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我们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走怎么？ 你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这就不平等了。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受了受不了这个？ 你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那不至于啊。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我这都哪的事儿啊？是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了怎么办呢？这个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怎么了？ 又添上新毛病了。 什么毛病？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还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啊，有技术。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啊， 白色儿就着凉了 啊， 黑色儿上火了。 对对对，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啊。好啊，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馋人？这玩意儿这个，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呀？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妈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怎么受不了啊？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那药给馋的，这是。 跟你一样。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他有什么病？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啊，他们孩子变羊了，你看了吗？ 都拉球，这都当 那叫你给撑的，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小孩有什么规律啊？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啊，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你别逗了，还瞒我 啊？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你懂？ 我比他明白。 嗯、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你在托儿所干嘛？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跟你爱人在一起？ 哎，对对对对、哦 好好好。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那是啊。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啊？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完不成，完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嗨，你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你是物理的要求啊？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啊、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横起不得变变吧？ 怎么了？业余？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啊？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那你多干点吧。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多干点 啊！ 日子不能长喽 啊！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啊！ 都白里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你怎么了？ 白里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啊、 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啊，怎么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又哪点气你了？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啊，病了。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 啊？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哦，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哦。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去。 嗯，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哦，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啊，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2斤酱油到篮子里。 哎，啊，让什么？ 酱油到篮子里头？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2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不，你急什么呢？是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呵， 换完2片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回去干嘛？ 我自行车还得菜市场了。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啊，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我你怎么给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可以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你不会起名字、 啊、怎么？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是吧？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他叫什么？ 叫蝈蝈。 不。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您那孩子叫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儿，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的叫蝈蝈了，就是 好听吧？你听着，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这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嗯， 他算听我话了。 好、 哦，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滴到嗓子眼这儿了， 怎么了？ 外边下开雪了 啊！ 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哎，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哦，回来了， 抱着孩子， 嗯，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真疼孩子。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嗯，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了。 嗯，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证实了吧？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嗯， 通红啊。 哦， 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啊。 你听这个夸劲儿的，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不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在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无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怎么了？ 老虎变熊猫了。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是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那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外号叫熊猫。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 嗯， 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那咱老虎呢？ 嗯， 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 啊、 嗯，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你还生气呢？ 嗯，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学习 啊，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给你起外号？ 他管我叫单调。 受不了受不了。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啊。 早晨馒头， 嗯， 中午稀饭， 嗯， 晚上伙食改善， 吃什么？ 馒头泡稀饭。 我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变变花样啊！ 啊， 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不像话 啊！不像话，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我这谁说的？ 我爱人说的。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这， 当时他就给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 嗯， 指出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你听听，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 嗯， 我越想越难过。 难过什么？ 我越想越惭愧。 为什么惭愧？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啊，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我什么叫阿舅啊？ 打球我都赢不了。 为什么？ 5-1， 挨不上啊。 我难过呀。 啊，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子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个 什么叫丢份呢？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比个例子说吧， 嗯， 他们就好像啊孩儿妈妈的给人家吃了副定心丸。 你给吃的什么？ 堵心丸。 嗯，我听着都堵心。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嗯， 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难过什么？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郝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放心。 嗯， 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怎么了？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你看看，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为20天就完成了。 哦， 一卯劲就这样了。 哼，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怎么呢？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寻了这么一个倒霉爷们？ 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着，哎，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了，单调。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是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 真是，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 嗯， 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对呀，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嗯，哎，明白了，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怎么学？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哎，调剂调剂， 丰富品种 啊。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 嗯 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 稀饭、馒头、小菜 啊、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呵嘿， 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怎么呢？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滴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是是， 挨着个您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啊！说什么？ 我抱什么腰的？ 我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这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啊！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嗯， 有的人是红旗手 哦，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嗯，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你看看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是不是？ 哎， 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啊，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哦，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嗯， 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儿来我，一人带头。大伙儿，我说不行，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啊， 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你怎么样啊？ 赶他们咱表个态吧。 怎么说的？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阿姨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怎么还阿舅啊？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行了，您你甭说了、你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是是，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你真满意吗？ 真满意啊。 还有意见没有？ 没有意见，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哎，我呀，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好阿姨》。范振钰在和高英培合作的30余年当中，一直是甘当绿叶，在相声界，范振钰的人缘相当好，大家都习惯的尊称他范爷。退休之后，范振钰也不忘了提携相声界的晚生后辈，还曾经为郭德纲捧过哏。此外，范振钰还广收门徒，为相声艺术的传承发展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哎，那么范振钰和徒弟们之间又有怎样的故事呢？生活中的范爷又是个啥样呢？我们将在今后的旅途当中慢慢的跟您细聊。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送上一首歌曲，罗中旭演唱的《叶子》。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我想我就是化尘土的落叶，留在凡间是上天早有的安排。可惜树永远不懂叶子的离开，只是为配合冬天的到来。我飞呀飞，却飞不起来，背负的爱情沉淀得太快。难道说与你共散的雨季不再来？ 背负的爱情沉淀得太快。